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金蝉花。那实际上说到金蝉花呀，它的医学名字应该叫蝉花， 对， 是吧？它可以说是一副中药，同时呢，很多人也知道它是药食同源的东西。那说到金蝉花也好，或者叫蝉花也好哈，它呢在古籍当中呢是早有记载，据说它的这个记载啊，在古籍当中的早冬虫夏草要有500年呢。 嗯，是嗯，我们说冬虫夏草，它是这个虫草类的东西。 嗯， 那么金蝉花呀，大家听得少，其实它也是这个虫草，只不过就是说那个冬虫夏草啊，它那个宿主啊，就是寄宿的那个宿主啊，它是那个蝙蝠蛾，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飞蛾。那么金蝉花它这个宿主呢，它是这个蝉，就是我们说那个知了，这就是它两个的不同。早在公元5世纪啊，就是南北朝时期就记载，那个雷霄在那个《雷公炮制论》里边就记载了蝉花的加工方法，就是这么说的：凡是要白花全者，收得于雾下东南角悬干，去土后用江水煮一日之夜，焙干碾细用之。那明代的这个李时珍《本草纲目》呢也有记载，就是说在千余年来吧，蝉花啊它一直是用于这个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的这个因为这个有效的这个中药。 说到这个蝉花呀，应该说它也是比较贵重也比较稀有啊，它一般是多于南方是吧？ 是，它也有一个这个外号叫南方的冬虫夏草。你像在我们国家啊，云南、广东、四川、福建，还有浙江、江苏这一带啊，这个民间啊，它都有这个长期食用的这个习惯。那你像在这个福建的南靖县，蝉花呢，它又叫什么呢？又叫这个土蝉花。 嗯， 作为这个土楼特产，长期受到这个青睐。那么根据这个南靖县志啊，国民版这个记载呢，他说这个金蝉花成细蝉，足蝉青红，未蜕变前菌类寄生，由口中吐出土面开小花，曰金蝉花，可供药用，为城西镇名贵特产。它这个气味呢属于甘寒，没有毒，主治呢小儿惊痫，妇女呢生子不下，阴肿大小失阴，小儿惊风天吊，惊哭夜啼，有这个镇惊退热这些作用。你像这个香港和南洋群岛呢，习惯将这个城西地区生产的这个蝉花呢金蜕统称为这个城西金蝉。那么在海内外民间呢广泛应用， 被译为南方的冬虫夏草。 嗯， 他们有这种拿这个煲汤的这个习惯，他就与这个家禽啊、肉类啊、还有蛙类啊一起煲汤，那么这个色明味鲜，清香这个飘逸。 嗯， 那就是说从已有的研究表明呢，肠化对慢性肾功能衰竭、痛风，还有这个降低这个血尿肌酐和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改善肾功能这个食疗作用呢，它是比较明显的。专家呢也对肠化提高人体这个免疫调节功能和改善这个肾功能这个机理呢进行了比较多的研究。另外呢，肠化它还能降低很多人这个甘油三酯和这个血清胆固醇水平，再加上明目，抗肿瘤，改善脂内物质这个代谢和保护脏器这个组织功能呢，这些都有这个作用啊。人们呢越来越关注这个肠化的这个各种食疗方法。 嗯，所以这个肠化呢真是药食同源的一个好东西哈。你像在南方的时候呢，南方人是比较善于煲汤的，所以呢他把它搁在这个汤里边的话呢，既能够对身体有很好的维护作用，同时呢好像味道呢也是人体能够接受的啊。 是有很多这个菜谱我是可以给大家提到。 嗯， 这个不光是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说它是南方的冬虫夏草嘛，所以你看肠化在这个东南亚、日本、韩国和包括这个美国呢，都有作为这个食品补充剂或者一般这个食品在食用。肠化的这个营养价值比较高。你比如说像报道啊，用金肠花、龙眼肉和这个甘草呢煲水饮用，或者加入这个瘦肉煲汤，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可以起到这个调节这个身体这个免疫力。日本和韩国呢，它早已经就是说意识到这个肠化的这个价值，大量的从我们国家进口这个野生的这个肠化作为原料，广泛的开展这个研究开发食品和这个保健食品。你像肠化在日本呢又名什么呢？蚕蓉，就是那个鹿茸那个蓉啊。你像在2008年改定这个新版健康育养食品这个试点里边，还有它这个健康食品这个词典里，它是一种营养健康食品材料。它那个上面记载就有抗肿瘤活性高，有降低这个血糖。你像它这个实体呢具有滋补强壮这个作用，是珍贵的这个食品原料。还有呢就是说肠化在日本呢它也用于这个化妆品，因为它有美白肌肤、补水改善这个皮肤这个质量这个作用。 嗯，所以说到这个肠花或者叫金肠花哈，对人体这个健康的确实有很好的维护作用。那么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哈，给大家提供一本书啊，叫做实现一个民族健康的伟大梦想，金肠花，这应该说是非常经典的一本医学书籍了。 这本书里面介绍了肠花的这个活性成分。 嗯， 活性成分你拿我们现在这个生物学研究啊，就是这个细胞这个分子，你看细胞和细胞它相互要发挥这个协同作用，发挥这个生理功能。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生物工程，就是这些生物活性成分。 嗯， 这里面讲到它的核酸、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它那些含量。你像现在到尽管有这个专著，你要具体的阐明肠花里边哪一个东西是发挥它那些保健作用，今天的研究水平还没达到，他只能谈到这里边都有些什么成分。诶，可是就是人家这么一个符合这个成分，不是他也有一个外号叫天然的工厂吗？ 嗯， 天然的制药工厂吗？就是说诶，他像一个制药工厂里面很多有效成分他都对人体有效。那你作为学者研究者来说，具体到说你是哪一个药性成分、活性成分多少含量，作用以哪个细胞、哪个受体作用发挥这个作用，今天缠说不清。 嗯， 但是你说不清你这么用了呢，它就是有效。 是， 所以这本书里边把它的活性成分还有它的这个保健这个药理作用，还有一些临床对这个肠花观察到的 治疗肾病一些作用，都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这个阐明。 嗯， 这都是由一些研究员、科学家，还有一些也有这个院士，这个一些这个论文，这本书里边呢都有记载。 嗯，所以大家如果想浏览查阅的话呢，也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咱们先事先预约一下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确实像您刚才所说的哈，这个金蝉花就像是一个天然的制药工厂一样，它本身的这个有益成分哈，成药的那种元素呢，真的是非常的多。那多的话呢，对于人啊，这个很多的疾病的都有改善维护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对它的评价也是蛮高的。 它用于哪一些膳食补充剂？用于哪一些这个保健作用呢？它这个用于提高人体这个活力、精力这个水平。我们现在人不是都是疲劳吗？ 嗯， 所以它有这个抗疲劳的作用。还有呢，你像在美国，它用于这个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这个病体恢复，提高这个肝肾功能，包括呢有这个促进这个化疗后这个身体康复这个机能啊，还有就是说我们说不是说在医学上有这种应激反应吗，它能减少这个精神压力，哎，抗氧化功能。你看我们说有些人老了以后脸上长的那些斑，还有那个手上那个老年斑就多了， 嗯， 那是什么呢？就是过氧化物多了以后，这个东西诶它就多了。 嗯， 那你像这个抗氧化这个作用，就是有些人用着用着老年斑就没有了。所以刚才也提到，你看在韩国、日本啊，蝉花它都用于这个化妆品，其实它就是抗过氧化物过多。 对，所以它作为一个养生保健来讲是非常好的。甚至呢它里边的一些有益物质呢对于治病啊也是非常有效的哈。 你像2005年2月这个1日啊，美国天然产品联盟，它这个缩写叫 UNPA 啊，就应用美国食品药监局要求，就这个该局前期市场通告的这个新食材表所做的这个 2004N0454 号这个调研报告就表明呢，就是说在1990年之前，就在美国销售的这个新食材中呢，就包括了这个第39号食材是什么呢？就说的是金蝉花。 嗯，所以这些被誉为中药的一些产品呢，咱们中国人当然是知道它的这个效果哈，对他们是非常推崇的。像金蝉花呢，不仅在中国，在亚洲啊，甚至在西方一些国家啊都是非常看重的，所以这也是它本身价值的一个体现。那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更多了解金蝉花哈，我们在6月27号呢将举行一个金蝉花的应用和交流的这么一个活动啊，大家可以来报名参加。好的，那如果呢你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关于金蝉花，都可以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 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刚才呢，您就金蝉花的一些情况啊，跟大家做了一些解释哈。确实，金蝉花呀，应该说它是比这个冬虫夏草发现的还要早，而且呢，古籍啊记载它呢，也是对人们的身体健康的维护啊、养生保健啊是非常有作用的。所以这点呢，我们是深深的记住了。确实，很多人呢在生活当中呢，也通过哈、啊、用蝉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那这有一位叫做刘素芬的朋友，他呢就提到，他在2008年的时候啊。出现了心律不齐，然后经医院诊断的是频发窦性的早搏，动态心电图呢是24小时早搏多达2万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医生就建议他呢做射频消融术啊。正是在这一年，他呢就是早晨听我们的养生之道节目，然后呢就跟我们一直合作啊。最初呢通过抗纤维化呀，然后茶色素啊等等，使他的身体呢得到了一些维护和改善。尤其呢他感觉到心脏呢好多了啊，所以呢他的精神状态呢也一下就振作起来了。不过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事儿啊，也可以说是难言之隐哈，就是他的这个睡眠一直不好。啊，就是常年的失眠，这个事情呢也是深深的折磨着他，可以说是苦不堪言。那长期的睡眠不好呢，直接对他的这个心脏啊，反过来还是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啊，他发现咱们在节目当中呢提到了金蝉花啊。另外，他的儿子呢也是人到中年，俗话说人到中年的万事忙啊，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也大。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啊，他检查尿呢出现了尿蛋白2+号啊，而且是微量蛋白检测是4000多微克，医院的诊断是肾病综合症啊，这种可能性的非常大。这一下呢真的是愁坏了啊，感觉天都要塌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也用了这个金蝉花来进行维护和改善啊，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肾为先天之本吧。那么从这个例子呢，我们也看到哈，从这个刘素珍这位老人，他自己一个是心脏啊，有问题，另外有早搏，另外有失眠，还有他儿子的这个肾部的综合症。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医院治疗也好，也是在同期进行。但是呢，他个人认为这个蝉花给他的作用还是蛮大的。 我们说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啊，首先你不管是保健品也罢，还是营养食品也罢，你是代替不了药品的。我们在节目中一再强调，哎，所谓临床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的去这个。治疗，那么保健呢，它是对我们的健康呢，包括疾病这个康复呢，它是一个协同作用。那你像刚才你说这个案例，它为什么会能对它这个健康也罢，疾病康复也罢有促进作用？我们说这个蝉花，它属于这个药食兼用的这个真菌。第一呢，它有这个较高的营养价值。那我们在讲疾病发生这个致病因里边，其中有一个病因就是营养不均衡，还有一个营养不良。我们说要吃出健康的智慧，但是我们老是按口味去吃，但你今天的维生素也罢，矿物质也罢，蛋白质、糖、脂肪，你能够按照营养学家那个比例，你能吃得很科学吗？很多人如果要按这个标准医学营养学去要求的话，是很不标准的。那这些补充剂在哪里？我们说在这个新食品这个添加剂里边去，哎，都能得到补充。我们说地球上这个真菌资源啊是特别丰富的。那么你就据这个比较新的这个估计呢，这个物种数量呢，我们是可以高达510万种，仅次于这个昆虫。那么其中被人类认知的这个种类呢，那么不足10万种，就是我说这个真菌啊。那么而已经进行过功能评价和成分研究的这种 物种呢更少。但是真菌早已经成为这个开发药物最重要的这个天然来源。那么在本世纪初，人类这个医学二十大这个比较产品和这个真菌有关的超过了十种。那么其中著名的大家熟悉的，你像这个环孢菌素以及这个头孢菌素，都是这个昆虫所在这个肉做这个菌目真菌的这个产物。所以呢，它就有个外号，我们把这个虫草呢誉为这个天然的这个制药厂。这么说呢，一点都不为过。那么你根据这个金蝉花这个营养学研究，那么蝉花里面它这个营养物质比较丰富，它含有我们说蛋白质、氨基酸、纤维素、脂肪酸，还有多种维生素以及这个微量元素。那个我们说蝉花它能产生多种在医疗和保健上有重要作用这个生物活性物质。我们说这些生物活性物质，你包括这个核苷类、环肽类、多糖类、醇类、脂醇类以及这个有机酸等等。那么你近年来，因为它是一味中药嘛，那你近年来这个药理学研究就证明，蝉花它具有这个免疫调节、改善肾功能、调节脂内代谢、促进这个造血、提升机体这个营养状况、解热镇痛、镇静催眠、抗疲劳、抗衰老、抗氧化、调节血压、调节血糖，广泛的应用于这个药理作用。那你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案例里边，他不是说多年的睡眠吗？他这个里边，因为我们说蝉花它有一些这个抗疲劳、抗衰老，还有一个镇静催眠这个作用。那你说它发挥的是哪些发挥呢？其实就是它里边这个活性成分，核苷类、环肽类、多糖类，我们说它是蛋白质，那你最终影响是什么？调节是我们细胞那种机能状况，是这么一个作用。 对，所以有人说金蝉花呢是一个天然的制药工厂一样啊，它里边有利于人体健康的一些成分呢，真的是非常多。咱们经常说呢是上医治未病，就是好的医生呢，是你没有得病之前啊，这个他能够阻止你啊这个疾病的产生，这是上医。 那你要治胃病，其实就我们说的亚健康。 对， 你亚健康你不拿营养调，难道亚健康你到医院医生不会给你开药吃的？ 所以说呢，养生保健就是我们自己的上医啊。所以今天提到的是金蝉花，那如果大家对于金蝉花有个更多的想了解的，您可以呢来免费领取啊，就是金蝉花的受益者实录这个小册子啊，早晨8:30之后可以来拨打电话来免费索取，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水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维护好肾脏的功能，就是养好了肾脏的阴阳。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显著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能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中药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欲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好了，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张正主任。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